唐昊的猛冲猛打看起来也更狂放了，流氓这个职业本不是这样直接的猛攻型角色，板砖、抛杀、荼毒这些个技能，听名字就让人知道这职业的猥琐。但是此时唐昊的德里罗乍一看去，几乎要让人以为这是格斗系里最刚猛的拳法家了。攻击攻击攻击，不断的攻击。 等待，等待，等待，耐心的等待。外界粉丝的情绪丝毫不会影响到林静妍这样的老鸟，他依旧在耐心等待着那个他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失误。有了！就在生命已经进入了红血状态时，林静妍眼前一亮，狂冲猛打的唐昊终于一个操作没有跟上，露出一个极大的破绽。 对于已经接近尾声的比赛来说，这样一个破绽虽然不足以完全逆转，但是有可能就是一个逆转的开始。林静妍没有多想，抓住这一剑机会，他的唐三打已然猛然攻了过去，右手急探，唐三打是出了一个锁喉，直朝唐昊的德里罗拿去。但是看起来本不该看到这一击的唐昊，却好像是偏偏知道会有这一击一样。 德里罗突然一个横移，林静妍心下一惊，极想调整时，却见屏幕上一黑，德里罗已经并起双脚飞至，双膝狠狠地撞在了唐三打的脑门。流氓技能，强力吸袭。林静妍已知不妙，对方如此有准备，先前的破绽竟然只是一个陷阱吗？强力吸袭不足以将对手击倒。 但德里罗在飞过唐三打的一瞬，又是身臂一拦，一个蓝山虎的技能，这一次终于是将唐三打完全放翻在地。德里罗跟着一翻，动作比起林静妍操作出的瘦身快出了半分，唐三打没来得及起身，却是被德里罗按倒在了地上，跟着拳头已如雨点般落下。流氓高阶技能，霸王连拳。 对流氓再熟悉不过的林静妍完全知道这一技能会造成的伤害，再看自己的生命，这一次终于是不再抱有任何期望。在唐昊的疯狂操作下，这套霸王连拳出得更快更多，一套打完，唐三打终于是生命燃尽，再不可能站起来。随着“荣耀”两个大字的闪出。 主持人已经在高声呼喊，宣布着最终的胜利者。一下课上，完美实现。媒体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噱头，他们可不会因为个人的情感去倾向于任何一方。两位选手走下了比赛台，在赛场正中握手，打得不错。林静妍努力保持了微笑。 多年职业圈的打拼，他已经习惯了在任何时候都不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情绪。一下课上，唐昊握上林静妍的手，微笑着说出的居然依然是这四个字。就连一旁的司仪都觉得这实在是有些尴尬，正准备过来打岔，握手却已经结束。唐昊笔直地站着。 举起双手朝四下的观众致意了一番后，回身便走下了赛场。司仪有些可怜巴巴地望着林静妍，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去串场了。林静妍却还是朝着司仪微微笑了笑，而后朝着四周的观众挥了挥手后，默默地走下了赛场。以正常人来说，他的年纪完全不大。 但是在电子竞技这个赛场上，他那个离开的背影看上去却让人觉得有些蹒跚。职业选手们此时都是面面相觑。唐昊的行为实在是对传统的最大挑战。先前的高英杰虽然战胜了他的队长，但从始至终却没有丝毫不敬的举动。就在大家尚且议论的时候， 解说却已经趁热打铁宣布了下一场比赛的对阵。 挑战新秀，家事战队孙翔。被挑战者，霸图战队韩文清。而后解说更是激动地宣布，这场比赛新秀一样要求使用职业账号。全场的尖叫欢呼声几乎要把场馆给掀翻。这一次出现的这个要求，会出现的含金量却又是远超上一场。唐昊的德里罗只是职业圈中的一个一般角色，林敬言的唐三打虽号称第一流氓，却也并未封为神级账号。然而孙翔和韩文清这两个人手中的账号却是大不一样。斗神一叶知秋，拳皇大漠孤烟，这可是从荣耀联盟创立起就一直纠缠不休的两个神级角色。从观众的欢呼声中已知这一次的出场账号有多轰动了。新秀挑战赛上能看到一个神级账号出现就已经很难得，现在竟然是两个神级账号同时出现，并且还成了对手，这绝对是新秀挑战赛历史上的头一条。媒体记者们今天晚上注定是要忙疯了，刚刚准备换上头条的以下课上主题还没完全做完呢，这一个更新更劲爆的就已经出来了。当然话题越是劲爆，敬业的记者们就越燃，之前的稿件也不用费，只是换个次要版面而已。此时他们就是在期待着，期待孙翔可以像唐昊一样说出个如同以下课上一样有噱头的理由，记者那绝对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比赛场上，孙翔已经傲然走上台了。毫无疑问，没有哪个新秀的名气会比他还大。他和唐昊一样是二年级生，但是却远比唐昊更加抢眼。第一赛季便以神级的表现赢得了最佳新秀的名号，这赛季的发挥继续出色，在赛季过半转会家事，接手神级账号一叶知秋后，孙翔可以说已经完全和一线大神站在一起了。大多数人恐怕已经忘了他还只是个二年级的身份。此时的孙翔如果真要再说出向前辈致敬一类的话，恐怕反倒不会赢得多少人的认可。毕竟他的地位已经不同，再把自己当一般新秀那就有些过头，过分的谦虚那就是骄傲。更何况孙翔从来就也不是一个谦虚的人，敏锐的记者们都已经预感到孙翔一定不会让这场比赛平淡。孙翔这家伙长相也是相当不赖，走上场中央后已经开始挥手向四下致意，好像他已经是一个胜利者一般。司仪上前像采访每个挑战者一样询问孙翔挑战韩文清的理由。 理由很简单， 孙翔颇有大神风范地微笑着， 为世家和霸图一叶知秋和大漠孤烟多年的夙愿做一次了结。 观众听后也先是一怔，而后又是大声的呐喊欢呼。孙翔的话这样听来似乎是不如唐昊的一句以下课上来的苦，但是代表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唐昊的以下课上只是局限于第一流氓这个名号上的较劲，而孙翔所要进行的却真是荣耀中神与神之间的争斗，此外还代表着两家争锋多年的老牌俱乐部。孙翔如今是家事的队长，又使用着一叶知秋，确实当得起这个责任。现场虽已轮回的粉丝居多，但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两家要分个死活，那只要是个荣耀粉就绝对不会错过这好戏。在大多的欢呼起哄声中也有小片的骂声呵斥，那自然是规模不大的霸图粉丝， 孙祥这样的叫阵让他们如何能够忍受，自然是毫不客气地骂了起来。巴图有粉丝来，家世自然也有，只是家世的加油欢呼看起来倒是和绝大多数观众混在一起了，不是那么显然。不过叶修身边的这位家世粉却是比较显眼的亢奋，跳起来挥舞着手臂，赤裸裸地大叫着： 打倒汉文清！ 哎，你慢点儿！ 叶修连忙招呼着，真怕陈果太过激动，一个跟头翻到前排座位去。霸图队长韩文清在司仪的介绍声中终于也是走上了赛台。孙祥虽不怎么谦虚，但众目睽睽之下却也不想没了礼貌，主动上去找韩文清握了下手： 请前辈指教。 该说的客气话他到底还是会说的。 好说。 韩文清接过孙祥伸来的手握了一下，面无表情地回道。孙祥嘿嘿一笑，转身已朝他的赛台方向走去。司仪本还是想去采访韩文清两句的，但这一绕到前，看到韩文清那冰冷的目光后，心下一寒，却是一个字儿也没说出来。韩文清也是挥挥手，向那些朝他欢呼的观众们致意了一下后，就朝着他的比赛台去了。两人都用自己的账号卡，自然少了加点选装备一类的步骤。很快灯光暗下，全息投影将地图显示在了赛场之上。一叶知秋和大漠孤烟两个神级角色已经现身地图的两角，连解说在这场比赛中都是更加起劲了，知道二人很快就会开打，此时一口气都舍不得停歇，飞快介绍着这两个选手和角色的情况。 战斗法师和格斗家都是非常直接的战斗型职业，孙祥这张揭示地图的选择上来看，对于这两个职业并不存在什么优劣，看来不是什么战术型的选择。 在介绍完双方选手和角色，解说又开始说起了地图。这样规范的解说格式在新秀挑战赛上也是相当少有的，不过解说也已经看出这场比赛也会是一场真打，这才如同解说联赛般的从头就开始分析。 好，双方也是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情，直接就在地图中央狭路相逢了。 解说高声说着，地图正中的一个街角，两个角色打了个照面。一叶知秋手中的银武雀邪闪耀着乌黑的寒光，大漠孤烟的武器银武烈焰红拳像是两团妖艳的火焰包裹着他的双拳。此时双方上举十个身位，都是短暂的一个停顿，像是开打前的一声问候一般，而后两个角色几乎是同时冲上了前。从距离攻击上来说，战斗法师使用的长兵器无疑要比拳法家那攻击距离最短的武器拳套要长出很多。抢先发动攻击的当然是孙祥，一记黑光闪出，一叶知秋手中的雀邪已是一个龙牙刺了出去。韩文清根本不去闪避，大漠孤烟继续抢步上前，双臂一脚直接就朝雀邪上夹了过去，却是直接一个空手入白刃，想要抢攻。孙祥当然不肯给他这机会，连忙改刺为挑，龙牙已成了一记天机。空手入白刃夺了个空，技能冷却中显然不可能立即再施展一个。面对挑来的雀邪，大漠孤烟朝旁一侧身，却像是非常吝啬舍不得多疑一般，只是让身子刚刚过这一击后就迫不及待地抢上去一拳。火红的拳头急速抵出，像是下山猛虎，孙祥连忙后跳闪避。永远不知何为后退的韩文清立刻再度抢上前去进击。战斗法师的攻击距离优势孙祥根本还没来得及发挥，简单几个回合，韩文清已经突破了距离劣势，将大漠孤烟送到了一叶知秋的身边。 拳脚一阵乱飞，孙祥招架得有些狼狈，不过这份狼狈都不是随便来个人就能表现出的，换个水平训练的来，韩文清这一通拳脚过去，生命已经不知道要折掉多少了。暴风骤雨般的打击，孙祥挺了过来，长出了口气，正想立刻抢攻反击，却见对面的大漠孤烟斜跨了个马步，左手虚晃在前，右手按压在了腰间。不好！孙祥一惊，这是拳法家大招霸皇拳的起手式。这样的大招冷却极长，通常选手都会穿插在连击当中，选在对手没有机会闪避的时候给予重创。而现在孙祥手下的一叶知秋却全然不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时候出大招，对于职业选手来说闪避也太过于轻易，实在是个极大的浪费。孙祥没想到韩文清会在这种时候出大招，但韩文清偏偏就这样做了。孙祥此时还哪敢想着什么强攻啊，这霸皇拳的判定可不是一般的强。拳出，仿佛撕裂空气一般带出了一道尖锐的呼啸。霸皇拳仅仅是一拳，却是将力与速都发挥到了极致。孙祥仓皇闪避，总算是闪过，但仅是拳风一带，一叶知秋的身子都已是一个踉跄。孙祥的操作也确实不凡，在角色踉跄、视角不稳的情况下，一叶知秋手中的雀鞋却未停歇，在身前急速的一个舞动，翻起的蓝色波纹丝毫不见混乱，显然是技能操作的极好。跟着雀鞋一抖，一层那层蓝色波纹中穿透而出，那些个波纹也是顺势就附在毛尖之上。虽未被霸皇拳击中，但仅那拳风带来的效果让孙祥已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局面，这种劣势下绝大多数人恐怕已经只能候着对手接下来的一波攻击，但是孙祥却是在这样的劣势中硬是靠操作完成了一个大招的操作，蛟龙出海。翻飞而出的雀鞋似是穿出了一道浪花，附着在上的蓝色波纹翻滚着，听起来似有滔滔水声。大漠孤烟还在收招状态，这一击来得如此之快，任谁也是不可能躲过。雀鞋刺在了大漠孤烟的身上，那些蓝色波纹也像是拨出去的水一般划上。这一击中得扎实，孙祥自然是狠抓机会，雀鞋飞舞，跟着也是连串的攻击，给了韩文清一波有力的反击。两人你来我往，大招小招叠出，泛滥的技能光影效果之中几乎要分不清角色，两人斗得旗鼓相当，除了开始那一个来回后，再也没有哪个人能连续抢攻三招以上。矛来拳去，周围的场景都已经被毁去了一大堆，战况显然是极其激烈，但是两人角色的生命下降的幅度却都是极少。这样激烈的战斗中，两人大部分的攻击却都是被对方躲过或化解，场面僵持着，片刻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十分钟，这个时间出现在单挑中可是一点也不短了。在荣耀职业联赛早期，比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是一场一对一的比赛，时间限制是五分钟，五分钟到未分胜负，以生命所剩的比例多少来决定胜负。